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衣人被困禁地，一点红火中取栗，楚香率一旁援手，为只为信中来历。 楚留香跟着白玉魔，一点红跟着楚留香，就好像把别人的屋顶当作阳关大道似的飞掠而行。这个时候夜已经很深了，四下瞧不见什么灯光。白玉魔一面走一面沉声说，楚留香啊，你听着啊，这是你自己跟着我来的，我并未带你来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，呵呵，这个道理我自然懂得。你懂啊，你懂得就好啊。楚留香说，一点红，你听着，这是你自己要跟我来的，我并未带你来。可是身后却没有回音。楚留香回头去瞧，一点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的是无影无踪了。楚留香忍不住摸了摸鼻子，喃喃苦笑着说，你不要他来的时候他偏偏要来，你不要他走的时候他偏偏要走。哎呀，谁要是和这样的人交上朋友，倒当真头疼得很呐。只听白玉魔说，你看前面那栋有灯光的屋子，那就是丐帮香堂纵地了。现在我要去了，你可不要跟着我啊，你自己要是也找到那里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，呵呵，好啊，我根本就没有瞧见你，你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啊。很好很好啊。白玉魔一俯身就窜下去了。这个时候黑暗中立刻有人沉声喝道， 上天入地。 白玉魔说，要饭不要来。接着又是一阵低语，那个小子呢， 在厅里。 帮主终于制住了他， 好像还是他自己来的，他还打模打样的坐着，帮主也不知怎么了，好像突然就变得对他客气得很。 楚留香就趴在对面的屋脊的上边，他瞧着白玉魔推门走了进去。屋里有灯，窗子都关着，只见人影动动，瞧不见情况如何。屋子的四面都埋伏着暗卡，虽然瞧不见人，但不时可以见到闪动的刀光，还可以听见滴滴的耳语。楚留香青烟般展动身影，绕了个圈子就到了屋后边了，突然轻轻咳嗽了一声。黑暗果然有人低声说， 上天入地。 楚留香说，要饭不要来。那个人自暗影中站起来，他瞧见了楚留香，他说， 你是谁啊？ 楚留香说，要米的。三个字说完，他的右手已经点了这个人的穴道，左手却轻轻地把他身子给拖住了，然后又轻轻地放在了屋脊上，轻轻地又说，我不是人，是狐仙，你懂吗？ 那个人的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色，他想点头，可是头不能动了。楚留香轻烟般就掠到了屋檐的下面，找了个有灯光自窗缝里露出来的窗户，凑着眼儿从窗缝里就望进去。只见大厅里排着两行紫檀木的椅子，每边坐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丐，身后的麻袋都是厚厚的一叠，想必有九只之多。这便是丐帮中的长老和护法了。白玉魔也大咧咧地坐在了上首，再上面便是那精明强悍、脑筋清楚的丐帮新帮主南宫灵。那黑衣少年居然也坐在那里，他面对着南宫灵，这许多的武林高手都围着他，可是这个黑衣少年居然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，他的大眼睛直瞪着南宫灵，就像是随时可以站起来打一架。只听南宫灵低声说：阁下，阁下伤了我帮中的弟子，又伤了本帮长老护法，也许都是出于误会啊，本座都不想追究了，我只是想问阁下为何而来。 黑衣少年瞪着他冷冷地说：哼，这话你已经问过许多次了，哼，我若肯回答还会等到现在吗？ 南宫灵也不动怒，他接着说：啊，你对本帮究竟有何企图啊？若是肯说出来，本座也许可以代表帮中的弟子答应你呢。 黑衣少年说：哼，我要你的脑袋，你肯答应吗？ 南宫灵终于厉声说：阁下，阁下不要忘了，此时此刻我随时可以取你的性命，但是我只不过却是问问你的来意，你还是不肯说啊，岂非太不识相了？ 黑衣少年冷笑着说：哼，我此刻还能在这里坐着就因为不识相。哼，我若说出了来历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，我还能太太平平地坐着吗？啊！ 楚留香听到这里不禁暗笑说：哈哈，这个少年看来是又硬又傲，像是什么都不懂，谁知他竟比什么人都精明。 南宫灵啊，南宫灵，这次你倒是真的遇到对手了。只见南宫灵的脸已经渐渐发青了，怒火已经发作了，可是又终于勉强按捺了下去。他展颜一笑，柔声说： 本座若要杀你，何必又要问你的来历呢？这一点你难道都想不通吗？ 我自然想得通，我就是想得太通了。你既不知道我是谁，又不知道我的后面还有多少人跟着来，更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一些什么秘密，你心里是疑神疑鬼的，你怎么能放心杀了我呢？ 既是如此，我岂非更不能放你走了吗？ 不放我走更好，我就吃在这里睡在这里，只怕你们这些穷要饭的养不起我。 软的他不说。好啊好啊好啊。 这个时候白玉魔突然狞笑的接着说：那咱们就用硬的吧，还怕他不讲？ 黑衣少年冷笑着说：好啊，你们若敢沾着我一根手指头，只怕又得有几个人死在我的面前，各位若是不信，只管出手试试吧。 嘿，这个少年他竟是能软能硬，又会撒赖，又会要挟，又会装傻，又会吓人。 楚留香在外面听着，几乎就要为他喝起彩来了。这个时候砰 一声响，楚留香对面的窗子被撞破了一个大洞，箭一般就窜进一个人，这个人见光如极电，他竟是中原一点红。 楚留香瞧见一点红骤然现身，倒真是又惊又喜，他暗笑道： 哼，原来你还是跟着我的，但这一次你却是来对了时候了。 只见一点红窜进屋里，脚尖点地，以一连向丐帮的四大长老和白玉魔刺出了17-18件之多。 这些人虽然都是武林一流的高手啊，但是咒出不遇，接着又遇到了这种又快又毒又怪的剑法，也不禁是手忙脚乱了。 南宫翎怒道：一点红， 我敬你是个成名的英雄，你竟敢在本帮的香堂之上如此的无礼吗？ 一点红冷笑着说：哼，我素来六亲不认，你莫非还不知道吗？ 他冲到了那个黑衣少年的身旁，沉声说： 还不走吧？ 谁知黑衣少年却瞪着眼睛说：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 一点红愣了愣，冷冷地说： 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就揭破你的来历。 这一次黑衣少年也不禁愣了愣， 他冷笑着说： 好，算你赢，走吧。 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意爪、判官笔、青竹杖、双铁拐等7-8件兵刃已全部向他们身上就招呼过来了。这大厅之中无一不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件件兵刃那俱是招陈立猛，独骂老道。黑衣少年子怀中取出一件兵刃，迎风抖得笔直，那竟是一柄百炼金刚铸成的免刀，杀刷刷一连劈出了几刀，刀法泼辣，刀锋凌厉，走的正是阳刚一路。这两个人一刀一剑并肩作战，又还会怕谁呢？只是他们若想要冲出去，却也是难上加难，难如登天了。一点红刺出了10余剑，突然大声喊： 还不出手吧？再不出手，我可要叫了。 别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对谁说话呢， 可窗外的楚留香却不禁苦笑，暗道：这个小子，哼，他终于还是想把我拉下水。 他想了想，就似屋脊上掀起了10几片瓦，漏开窗户都掷进去了，大喝道：看我的五毒同不？ 这10几片虽是普普通通的瓦，但是自他的手中掷出却不普通了，有的凌空之机，有的呼啸着盘旋飞舞着。 众人骤然间竟瞧不出这是什么暗器，只听得五毒两个字， 早已经纷纷退避，哪里还顾得再伤别人了。一点红和黑衣少年已经乘机就冲出去了。南宫翎贴着墙窜到了窗前，窗外黑黝黝的，他也瞧不清发暗器的到底是什么人。他提着一张椅子就掷出去了，人也就跟着窜出去，喝道： 朋友慢走。 楚留香他怎么可能慢走呢？早已走的是无影无踪了。一点红与那黑少年窜出窗外，并肩疾行了一阵，两个人的轻功倒也不相上下。掠出很远之后，黑衣少年突然顿住了身影，瞪着眼说：谁叫你来救我的？谁啊？ 嘿，他这 死不领情的脾气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冒险救出他后再听他这句话，不被气得半死才怪呢。但是一点红却毫不气恼，他阴森森地说： 谁要来救你？你死也好，活着也没关系。 黑衣少年瞪大了眼睛说： 啊，怎么，你不是救我的？那你又是为何而来？ 哼，我弄坏了别人的东西，要拿你去赔。 黑衣少年愣了愣说： 你这放的什么屁？我不懂。 一个人突然笑着说： 你不懂。我很懂啊。这懒洋洋的笑声，这鬼魅般的身法，普天之下除了咱们的道帅楚留香，哪里还有第二个？ 楚留香若想盯住一个人的时候，天下谁也休想甩得多。一点红将他来了，丝毫都不觉得惊异。他冷冷地说： 这是你的信，赔给你了。 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人已经又去得远了。黑衣少年目送着他去远，摇着头说： 这个人他莫非有什么毛病啊？ 楚留香说：这个人的毛病啊， 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有点喜欢多管闲事。他自以为帮了我的忙，却不知道他正坏了我的一宗大事啊。 黑衣少年忍不住说： 他坏了你什么事？ 我本想用翡翠去换珍珠的，他却坏了我的交易。 黑衣少年愣愣地瞧着他，就好像他的脸上突然长出了一朵花儿。他的眼睛里满是惊讶好奇的神色，说： 我只觉得他有毛病，谁知道你的毛病比他更大呀。 这就叫做同病相怜，物以类聚呀。 黑衣少年说： 我可没什么毛病，失陪了。 他正要转身走，楚留香说：你想要问我的话，现在不问了。 这句话就像是个拨子，一下就拨住了黑衣少年的脚。他立刻转过身，面上带出了喜色，说： 怎么？现在你肯说了？ 楚留香想也不想说： 我瞧见你斗篷的飞骆驼，所以我就知道你必是沙漠之王的子侄。我曾在关内见过他，所以我知道他已经入关了，对不对？ 黑衣少年的眼睛一亮，说：什么？你见过我的爹爹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你要是信任我呀，你我的困难就都能解决了。黑衣少年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这双眼睛在星空之下仿佛比星光还要亮。黑衣少年突然一笑说： 好，我信任你，信任你。 楚留香靠着屋脊坐下来，能坐的时候他是绝不会站着的。他伸展了四肢，带着笑容说： 好啊， 那么现在我只求你快些说出那封信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，说吧。 黑衣少年说：信我不是交给你了吗？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命中注定我是瞧不着那封信的，只要是能听听，已经就是心满意足了。 黑衣少年缓缓地说，要是 我都没有瞧过呢？ 楚留香立刻紧张起来说， 你若说没有瞧过，那真的我立刻就要晕过去了。 黑衣少年说， 那你就晕吧。 什么？你真的没有瞧过？ 黑衣少年竟笑了， 哈哈哈我没有瞧，没瞧，可是我爹给我念过。 楚留香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哎，能瞧见你笑笑啊，我就算是被吓死都值得了。 你听着，这个信上写的是……等等 等等，等我先把耳朵洗干净。 你听着，信上写的是我想想啊，一别多年，念君风采，必定更胜往昔，妾身却已经憔悴多矣，今更陷于困境之中，盼君念及旧情，来施援手，君若不来，妾唯死而已。下面的署名是个素字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英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密信终于见端倪，若问根由寻根底，香帅飘然入丐帮，妙僧无花言妙趣。 楚留香千辛万苦，他总算是等于瞧着了这封信了。信的内容他虽早已猜着，但是能够亲耳证实，那总是靠得住一些的。只可惜信上并未说出那困难是什么。楚留香又不觉得有些失望，他出神地想了很久，喃喃地说： 无论如何，求灵素的困难，那必和丐帮是有关系的。 黑衣少年结口说：家父正是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我才认为家父的失踪必定与丐帮有关，否则我怎么会去寻找丐帮的煤气呢？ 楚留香又想了想，这封信是什么时候接到的？是什么人送去的？ 家父游侠大漠，终年行踪不定，全靠飞鸽传书，和各方的属下联络消息都是用飞鸽。他虽被人称为沙漠之王，但是势力却远及关内各省。那封信乃是一个月前自临城歌站的信鸽带去的。 那又是什么人将此信送到临城歌站的呢？他又怎会知道沙漠之王有歌站设在临城呢？ 你问的这个话，我就不能回答你了。 为什么？ 只因为临城歌站的人死光了。 楚留香长长的吸了一口气，默然了半晌，又说： 令尊出门才一个月，你怎么就会认为他失踪了呢？ 家父入关之后，每日还有歌书跟我联络的，但是十多天前书信就突然中断了。他若非有极大的变故，是绝不会忘了给我写信的。 哦，所以你就跟出来了。 我自然立刻兼程入关，一路上到各地的歌站去打听，都没有大老人家的消息。临城站的人员又突然遭遇横死，我这才着了急呀，所以才寻到了丐帮。 那你在丐帮中可曾打听出了什么？ 什么也没有。丐帮中人非但全部知道我爹爹的下落，而且近年来他简直没有什么困难，更不会找外人相助的。 他瞪着楚留香缓缓地说： 但是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怀疑。我总觉得在他们这太平无事的表面之下，必然隐藏着什么秘密。 我爹爹那明明是接着他们帮主夫人的书信而来的，明明必定已丐帮有所接触，他们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？ 楚留香沉吟着说： 说不定任夫人的困难 只是他自己的私事，他根本不愿意丐帮别的人知道。他和你爹爹的见面也是瞒着别人的呢。 是啊，这自然也有可能，但是却有两件奇怪的事。第一，丐帮中竟没人知道他们的帮主的夫人的去处。第二，你更不可忘记，他们的老帮主仁慈，那正是在这段日子里死的。虽说是因病而死，但是江湖之中有谁亲眼瞧见了呢？ 楚留香听到这儿，他突然就跳起来了。 陈青说， 你说来说去，只有这句话切中了要害。你这句话可千万不能对别人提及，否则江湖之中只怕立刻就要大乱。这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的宝座，普天之下，无论是否是丐帮的弟子，那是都想坐上去的。黑衣少年说， 哼，我只要找着我爹爹，江湖中乱不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楚留香寻思了半晌，又说， 你既如此着急打听令尊的下落，他们却怎么会不知道你的来历呢？ 原因简单得很，很简单，被我问过话的丐帮弟子就再也不能泄露我的任何秘密。 哎，看来杀人的事你做起来倒是轻松得很呢。 我不杀别人，别人就要杀我。杀人虽然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，但是总比被人杀死要好啊。 你怎么知道南宫翎要杀你呢？啊，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他？ 我总觉得他不是好人。 你只是觉得？这个理由是不够的。 在我说来，理由够了。 他眼睛又亮了亮，然后黑衣少年盯着楚留香，缓缓地接着说， 你想，你要是去问他，他会告诉你吗？ 你想呢？有什么理由不告诉我呢？ 他要是有亏心事，自然就不肯告诉你。 那么他若不肯告诉我，岂非就等于证明自己做了亏心事啊？哈哈哈哈，这个世界上能有这样的呆子吗？黑衣少年想了想， 那他若告诉你，你肯不肯告诉我？ 我又有什么理由不肯告诉你呢？ 道帅楚留香原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可恨。 他冷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就像是冰河解了冻，寒冷的大地吹起了春风，令人从心底都暖起来了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你要是肯时常笑一笑你就会发现世上原来有很多的事，很多的人，那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可恨的。黑衣少年立刻又板起了脸，冷冷地说， 世上可恨的人是多是少与我都没有关系，我只问你，你现在去问南宫翎，问着之后什么时候告诉我。 楚留香说，明天早上，若是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着你的话。 明天早上 你到大明湖边逛一圈，你就会瞧见一匹黑色的马，你对他说三声，带我去见黑珍珠， 将他的左耳拉三下，他就会送你去找我的。记着，不多 不烧，只能拉三下，不能太轻，更不能太重。 我要是拉了四下，又拉重了呢？ 那， 哼，那他只怕就要送你去寻真的珍珠了。突然，他又瞧着楚留香，又笑了一下，转过了身子，就轻烟般的掠去了。楚留香瞧着他的身影消失，喃喃地说：“黑珍珠啊，黑珍珠，别人常说黑色不祥，但愿你这黑珍珠能够带我一些运气。”我现在实在是太需要运气了。楚留香仰望着繁星，考虑了半晌。闪亮的星光，那总是能令人心情平静，头脑清楚的。平时他只要在甲板上躺下来，什么困难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。但是今夜，今夜这闪亮的星光却似乎并不能帮他多大的忙。他想了半天，脑子里仍然是乱得很，不禁苦笑着说：“这里的星光难道跟海生的有什么不同吗？”他终于做了决定，又回到了丐帮的香堂。大厅里灯光仍是亮着的，楚留香越了下去，竟没有人从黑暗里窜出来问他“上天入地”这句话了。楚留香只得大声地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嗯， 南宫兄， 南宫兄可在呀？”大厅中立刻有人应声道：“ 请进。” 翻倒的椅子已经扶起来了，打破的窗纸已经补好了，地上的瓦片扫干净了。这个大厅里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偌大的厅堂里只有南宫翎一个人坐着，桌上放着几副杯筷，桌下放着几瓶酒。南宫翎他竟像是早已经在等着楚留香似的。瞧见了楚留香走进门，他毫不惊异，只是站起来抱拳笑着说：“ 楚兄， 楚兄果然来讨酒债了，幸好小弟早已备下了几瓶酒，否则楚兄来到这里，小弟只有逃之夭夭了。”楚留香笑着说：“啊，你知道我能找到这里，你一点都不奇怪吗？”“ 楚兄啊，楚兄若要逃九寨，天下有谁能够逃得掉呢？小弟就算是躲到了天边，楚兄寻找，那也是毫不稀奇的呀。” 楚留香也大笑说：“不错，我这个鼻子素来有点毛病，哪有好酒啊，我一闻就闻出来。何况这么多瓶上好的竹叶青呢。”他大笑着坐起来，目光一扫又说：“哎呀，只可惜是有酒无菜呀，未免美中不足。你可知道啊，这对我这好吃之徒来说，这可简直就是虐待呀。”“ 菜本来是有的，小弟备得有几只肥鸡，一只猪蹄，还有些熏鱼腊肉。”“ 嗯，楚留香说，鸡鱼腊肉莫非也会隐身法吗？啊，怎么瞧不见呢？”“ 楚兄，楚兄瞧不见，只因方才有个人来，已将菜都倒在了阴沟了。” 什么？ 什么？这个人难道与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不成？ 哪里呀、他知道小弟等的客人是丑兄，便将小弟责骂了一顿。他说小弟以这样的粗菜来款待主兄，那未免是太虐待楚香帅的舌头了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啊，那楚留香不吃鸡肉，难道只喝西北风不成吗？ 只听一个人笑道：红尘老口已令世人之灵性所剩无几，若再将那样的肥鸡肥肉吃将下去，仅存的灵性只怕也要被蒙住了。 一个人飘飘自后堂走出来，素衣白袜，一尘不染，就连面上的微笑也有出尘之意，竟是那妙僧无花。 楚留香大笑道：原来是你呀，你这妙僧不沾荤腥，难道要我也学你做和尚？ 何况我就是做了和尚，我也是酒肉和尚啊，见了大鱼大肉我是要动凡心的啊。 无花淡淡地说：食肉者必呀，你难道不想换换口味吗？ 楚留香喜动颜色：那除非莫非你亲自下厨房了？ 无话叹道：唉，父亲虚有知音，美味也得要知味者才能品尝啊。 若非为了你这从小就培养的能分辨好坏滋味的舌头， 贫僧又何苦沾着一身的烟火气呢？ 楚留香说：你要是也有烟火气，那咱们岂非都是从锅里捞出来的了？ 南宫灵笑道：这倒也奇怪了，无花大师无论从什么地方走出来，那看来都要比我等干净十倍呀、凡事中的尘垢似乎都染不到他。天女散花，为魔不染，只怕也正是此意吧。 将酒就注满了杯中，举杯道： 幸好酒之一物，其志最纯，否则大师若连酒都不喝了，我等情何以堪呢？ 楚留香向无花笑道：若是三人饮酒，唯你不醉，我才是真的佩服你了。 这三个人的酒量，那可真是吓人的很呐！若有第四个人在旁边瞧他们喝酒，那必定会以为那个酒瓶里装的是清水。 两瓶酒下了肚，三个人都是面不改色。 楚留香突然说：据闻江湖之中还有一个人，那酒量是号称无敌的，能饮千杯不醉。 有一日连喝了300碗关外的二锅头，他居然还能站着走回去。 南宫灵说：有这样的人呐、是谁呀、 那人便是号称沙漠之王的扎木合。 楚留香一面说话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南宫灵的神色。 南宫灵只是大笑： 说是300万，其实若有半数也就不错了。天下喝酒的人没有一个不将自己的酒量夸大几分的，以小弟看来，他也未必喝得过你我呀。 楚留香目光灼灼。 那么你可曾见过他？你可曾跟他同席饮过酒？只可惜小弟未曾见过他，否则倒是真要和他拼个高低了。 楚留香摸了摸摸鼻子，喃喃地说，这个机会恐怕不多了。 只要他没有死，日后总是会有机会的。 楚留香放下了酒杯，一字一字地说， 谁说他没有死？ 南宫翎动容说， 什么？什么？他已经死了吗？什么时候死的？江湖之中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？ 楚留香说， 你怎么知道江湖中没有人知道他的死讯呢？ 吴花微笑着接口说， 丐帮的消息是最灵通的，江湖中若已有人知道这个消息，那丐帮的帮主怎么还会不知道呢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 不错呀， 江湖之中的确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，只因 我已经藏起了他的尸身，故意不要别人知道他的死讯。 啊？南宫翎瞠目说， 为什么？ 哼，楚留香目光闪动，缓缓地说， 杀死他的人故布疑阵，要是江湖中人以为他们乃是互相火并而死，而且都已经死光了，啊，我若不藏起他们的尸身，而是将这个消息透露，那真凶便可逍遥法外，我为何要让他们如此的安逸呢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